朋友哟。一网传媒广告开始。 天上掉馅饼了，免费试用。 是真的，快抢吧！ 如果上天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早点去抢，晚了就没了。 试用网，中国内地第一家提供免费试用品。 I try before I buy。 登录试用网，开始狂抢旅程。 锵锵三人行，诸位，广美啊，文道兄，我最近发现你们俩呀 啊有点这个图谋不轨啊。 怎么了？ 好险，我以为你要说我们有点夫妻脸，我真害怕了。天哪， 有点什么？ 夫妻脸？ 夫妻脸？ 我怕你这么说。 你们俩怎么能长成夫妻脸呢？ 所以咯， 对，我们这不叫夫妻脸，我们怎么叫做龙虎配？ 龙虎配啊，龙虎斗吧。 对对对， 我觉得你们俩最近，你看啊，首先是他，豪门盛宴。啊， 你说到哪儿了？ 什么豪门宴？哦，对，我那年去香港， 这个我揭发他，整天还帮什么无产阶级说话呢，哈。现在就是那天津津乐道跟我说，哎呀，香港的一位，反正大亨，请他吃饭。他就是这次我是明白土老板和杨老板有什么区别了，没闻到， 没有，因为他那个就是很规矩，就是他全家人的那个仆人啊，他家里面的仆人管家都是那种很英式的做派，都结上个 bow tie， 穿制服的， 然后都是 跟我当年一样 啊， 最早锵锵三人行，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就像你那样，然后呢就是很规矩。然后走路啊，服饰啊，完全是跟这个酒店里面的待遇是一模一样。然后家里面布置的也很漂亮，有一个小的这个花园，后当然有个花园了。花园里头有一个小的温室，那个温室放了很多很漂亮的画，有些很漂亮的。那个温室主要不是用来种花，主要就是要招呼客人，有个玻璃天顶啊，然后布置的美轮美奂，而且是看得出来是很有品味那种，就它不是奢华的那种。那么事后也照顾得很好， 对，然后其实菜呢也是只有三道菜，现在感觉真正的富豪吃饭那就让你吃不饱， 都是三道菜， 三道菜， 他不是，他那不是，那吃得很饱的，反正就是，就不，而且是事前也都是先给您一封邀请函，然后 有上菜单，喝些什么酒水， 那倒没有，但是有个清楚的地图，告诉你怎么来，怎么样。那么跟我们平常收到的那种莫名其妙的电话说要来吃饭，然后莫名其妙的取消，是有点不一样的。 你说的是他是吧？ 其实能打入上流社会，我们也是很高兴的，对吗？ 恭喜！ 说这话说的， 我从来不掩饰，我爱跟有钱人交往。虽然平常做节目经常帮穷人说话，但是从个人趣味上讲哈，我喜欢靠近这个。 好，社会主义荣辱观。 问题 你可以到他们家里当管家呀。 啊， 你这样，你每天都跟有钱人混在一块了。 哎呀，那也是不错呀。你知道有钱人现在 是不错。 有一种人叫帮闲，过去鲁迅先生就讲，有那种什么叫帮闲呢？你在现代社会的理解，就好比说像我等，就是也不出身都是低下的哈。但是呢，哎，懂得怎么玩儿，有可能很高雅吧。你比如说帮着这个富人呢，这个富豪啊，说你哎，这个文物拍卖会、艺术品拍卖。哎，我帮你拣选这个艺术品，我做你这方面的顾问，或者说你爱玩，我领你到哪儿去玩，玩的保证尽你的兴，甚至说你爱美女，对吧？我也能帮着你组织笼络。那么这有一种人，现在中国已经有一种寄居蟹，不是寄居蟹，寄居，寄生， 哦，有吗？ 对， 有这种行当。 对，我不敢说他成行成市，但是 什么叫寄生啊？ 但是在北京、上海都有， 跟着这帮富豪帮他们， 寄生于富豪的生活之上。因为你讲老实话，中国啊没有什么真正的上流社会。我接近了半天有钱人，我爱接近。我本来像那个那天我看那个斯汤达写的那个小说呀，《红与黑》啊，我就想起这个于连呐，出身巴黎那个，他是那个农村里的人哈，但是非常有才，一心就想打入这个 上流 社会。其实很多人出身贫寒的人，出身在农村的人，目前生活在大都市。他不见得是上流社会吧，但是他也始终想打入某一个圈子。比方说有些可以是显得很高雅的哦，比如说这个掌握着中国某种霸权的文人圈子， 艺术家的圈子，导演的圈子，甚至明星的圈子，富豪的圈子，这些小人物们也无时无刻不想攀结他们呢，想打入他们这圈子。可是我告诉你，当我打进他们的圈子之后呢，我发现呢，哎呦，原来大家一样啊，都是苦出身。他没有形成你说的那种上流社会，形成他自己的一种生活传统，一种文化传统，好像他还不是那样。 而且像你刚才讲的这些属于寄居蟹型的人物，我想可能很快他们就不会存在了，因为其实现在在国际间有很多所谓的那种所谓的 concierge company，concierge 怎么翻译？就是一般在 管事啊或者什么，我不知道。 礼宾，内地那个很多酒店里面都有礼宾，就是他会帮你处理一些生活上啊、娱乐啊、吃饭各方面的事情、交通方面。那事实上现在也有非常非常专业化，而且他们是跨国的大公司， 都是很多的老牌的 butcher 啊那种。 他们有全球的所有的资讯，该怎么吃，去哪儿吃，去哪儿玩，吃喝玩乐，所有的大的 party， 所有的什么画展什么东西，他现在透过 email， 他你一年交一点点会员费，非常便宜的，他可以帮你弄到所有你买不到的入场券，所有的票，一些演唱会或者是一些。 但那个还不一样，你说的那个呢，它是一个给你的服务。 对， 就是说你想要买什么票，你要吃什么喝什么怎么样，他来帮你弄。 我觉得那个资讯的传递很重要。 有一种更专业的服务，其实我觉得是这些富豪需要的。是什么样的专业服务？比如说像英国一些传统的管家，那些管家具有那种专业知识，就是他能够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，你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。比如说你甚至是每天早上起床之后，你就发现床上一套衣服放好了，搭配好了，颜色领带怎么弄，这管家要知道你的心意，而且要知道怎么样穿才穿得出来那个味道。就像以前看那个电影，那个日本那个小说，石黑一雄写那个远山淡景的小说里面，管家就是这种管家。那么我就知道，好像以前也跟你说过，我很羡慕这么一帮家伙，在英国也是一帮这么种帮闲，是文人出身的帮闲，专门搞什么呢？就说现在英国有很多阿拉伯出身的富豪嘛，那些阿拉伯或埃及来的富豪很有钱，他们也有他们的文化品味，但是那个品味跟英国主流的文化品味不一样，他想打入英国主流社会。那么但是怎么样进入呢？比如说英国的上流贵族社会可能要去高文花园听歌剧，要家里头看看书啊，要怎么样，但这些东西你很难一下装出来，对不对？过去有些有钱佬呢就说，哎，我要装文化，我就买一套百科全书、莎士比亚全集，但那一套一套精装本看，人家一看就知道是装的嘛。所以呢，这几个文人帮闲呢就搞什么服务呢，就提供这么一种服务，帮你买书 啊， 比如说 买旧书 买新书也好，而且他们会选，比如说莎士比亚不能买全集，买五本就好，然后鲁迅呢，全集呢是骗人的，我也给你， 英国贵族也看我们鲁迅吗？ 对，假举例子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而且买回来呢不是就很漂亮的放在那儿， 还被翻过呢， 还被翻，他给你翻中间划线，还不经意的留下了一张歌剧的入场券门票夹在里头当书签，你看，哎呦的。是这样的， 真的闻到刚才你这一番全权的用心呢、让我想起毛主席评水浒的那句话 啊， 终于是奴才。 你怎么知道的？我们就是这个 富豪哪能知道咱们的心呢？咱们就一直替他们琢磨着，你们会不会花钱呢？ 对， 我们研究，所以我说 我俩开这家公司， 他不光他堕落了，广美也堕落了， 他堕落到极了， 居然这跟大家讲一下，居然去了，不，这也是咱的骄傲。咱们圈里也有这么一个女孩子被人家看上，是吧？ 对， 能纳入，这要是我的姐妹，我也感到自豪。 对，这全国人民都在痛批的， 是痛批吗？ 是痛批、啊， 痛批就是在上海 那个 是吗？ 叫做顶级生活体验会嘛，就是它是个每年一度在世界不同的城市办，它是个其实是有点类似展览会，展览的是世界最顶级、最奢华的一些东西，比如说一些楼盘、游艇、私人飞机。钻石啊，珠宝啊，诸如此类的东西。那么 我听说香港也有好多富豪，请来云集到 全中国就只有2000人。 我那天看这个新闻， 原来他就是一个 看啊，全中国2000人呢。我那天看到最后，我也没看明白这是在干什么，好像就是说，就说是把这些富豪们找来，然后呢给你展览一些，就说奢侈顶级奢侈品。 嗯，然后吸引你去买，其实是有点像展销那样子的感觉，但集中 的。然后居然咱们广美也去了。 原来他是中国头2000个富豪之一， 我 今天才知道。哎呀，原来我们刚刚说了半天，我们就放了一个人在身边那么多年没注意到， 这是一个天大的误会呀！这真的是一个天大误会，我根本就不知道我自己会出现在那，我根本就不晓得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展览会。那天晚上其实我应该走了，但是因为五一的关系，我买不到票回家。我就在上海留多了一个晚上，然后我朋友跟我讲说，哎，我跟你讲，我带你去看一个很超级的一个 fair， 我一听到一个 fair， 哎，赶集凑热闹，谁不想去？他跟我讲，你知道吗？那一张票3000块，我心想，哇，看什么东西？他说，所有在会场里面的东西，那个 fair 就叫做 millionaire fair， 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里面所有东西都是超过上百万。我心里他说有车有什么东西，我心想，哇，全部都是上百万的名车，是你不想去吗？ 但是问题是，那个3000块那个门票啊，也不是你要买就买得到， 是 他是发 invitation 发邀请函的。 呀、yeah, ，所以我那天基本上就是差不多是这个样子。 那你朋友正好多一张门票。 对，然后他就把我带进去了。我一走进去之后，我就 但是广美出现在那场合也不 稀奇，对，也不 稀奇。重点是我一进去我就傻眼。我跟你讲，我这辈子我还觉得我自己还人模人样的，走到哪还都可以。 对啊，这 对啊。 我告诉你，我一走，对不起，我一走进去是完全的相形见拙。 为什么呢？ 我告诉你，他们请了非常非常多的明星。他们首先他们因为有一个电视台，他们做一个转播，所以他们请了很多明星去走红地毯，所有的明星。全部都哇擦低胸啊，穿皮草啊，大钻戒，然后头发弄的，我在那儿就像个那个叫帮什么帮闲， 帮闲， 我在旁边就像个帮闲，然后还被那个主办单位电视台的人看到说，广美你怎么在这儿？走走走，我带你去主会场，就把我一把拉进主会场里面， 然后你就这么穿着走进去， 我就真的是那种就是 没有，你就觉得自己很不在乎嘛，这是小意思， 自惭形秽。 完全的自信， 你跟他们说你们穿那么隆重干嘛、啊、 我告诉你这个再大再多的自信心你都没有办法。后来呢就到了会场里面，真的是蛮佩服的，真的，虽然不是所有东西都是上百万，但是名酒名车钻戒还有一些设计非常夸张，一张沙发这么大，我坐上去之后，但是单人坐的，就所有东西都是极尽夸张之能事。还有像游艇，最引我注目的一个 游艇怎么展览呢？ 摩西 在展览馆里吗？ 对啊、嗯、那还有很多一些，对，还有一些 展览馆里放 一些是模型， 那 有个飞机是模型， 没那个游艇没有拿进去，但是就是它就有一些公司代理的公司、 哦、 因为之前有一个游艇展已经卖掉很多很多很多船了，那天就是又有一个船公司摆了很多照片在那里、嗯、但是最引我注意的是一家宠物的 啊， 宠物的展示中心，他就弄了那种什么贵宾狗啊，把它打扮得非常漂亮啊，然后在那边做很多很多那个叫什么花招，在那边吸引人家。所以呢，基本上呢，就已经给你了一个百万富豪是应该怎么过日子的。 就像那个 你要有钻石，对，你要有钻石，对，因为你要有钱又有闲，还要有够品味的时候，你知道很多那种贵妇抱的一只贵妇狗， 嗯， 然后所有的车子。那种我见都没见过，那个门是这么开法，咦，这样牌子我都念不出来的。那后来呢，我就去跟那些参展的人，我说对不起，我可以为你打听一下，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 fair， 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？他说 你去了才问。 他说其实我们也不太清楚，就有人邀、啊、他真的这么跟我讲，一个老外，他说其实因为他们就是来邀请我们，跟我们讲说会所有很大很多大品牌的一些顶级的商品会在这里，那我们就一起来凑热闹了。 我觉得这个展览里还应该那个挂两块大牌子，一块大牌子是丛飞的大照片，还有一个大牌子是八荣八耻的标语。 对， 好好教育教育他们。 就是，我们去不了。 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广美看来是误入富豪级的奢侈品展览会， 也让我想清楚的一件事情，就是说这辈子我觉得我应该是没有办法当富豪，因为我现在发现富豪有一个标准配备，就算是你要当富豪身边的女人的话呢，也要有标准的配备。 哦，还展览女人呢？ 没有，因为有很多富豪带了他们的 女友 或者是夫人一起去， 哦， 就是说标准配备，偌大的钻石，就是说我从 那个舞台的另外一边还可以看到那种闪闪发亮的钻石，那么热的天还要披一件大皮草，然后头上有夸张的那些法式，然后最可爱的是那天我跟你讲他们请了很多很多明星，港台的啊，或者是内地很多明星，真的打扮非常花枝招展。但是让我最惊讶的就是说，因为那时候我是后来匆匆入场，我进去之后我什么都没看清楚，但我在我的右前方，就在我的右前方50公分远的地方，就有一个女孩一转过来之后，她是他们特别从美国请来的一位时尚偶像佐丹小姐。哦，这位佐丹小姐， 中国人美国人， 美国人，美国时尚偶像，哦，一头的金发。哦，对，金发也是标准配备。嗯，好，更重要的是，我什么没看见，她一侧过来之后，我看那个胸是， 啊，我的娘啊！ 所有的摄影师， 奢侈品，奢侈品， 富豪原来都玩这个啊。 所以对了，就是 这什么， 这我跟你讲，真的没有办法想象，真的就真的我一点不夸张。 他平常要放桌上， 没错，这就是我跟你原来讲过吉尼斯那个世界纪录嘛。 对对对， 他们那边的吗？世界最大的这个乳房，嗯，然后要由这个工艺家呀弄出雕像来，因为吉尼斯纪录嘛，专门举行一个仪式，那个司仪主持人介绍啊，现在咱们有请世界最大，夸啊，女人出来把衬衫嘣家伙拉开，然后你就看就是这么长的桌子，这个姿势，哐哐，然后往上打石膏，这 像河北老乡在运西瓜似的， 俩冬瓜，我就跟你说这冬瓜，我真是， 他那应该就是一个大蛮成熟的大西瓜的那个 西瓜， 对，然后他就还很可怜，因为那个衣服真的很小很小，所以他要不断的一直不断的调整，我在后面根本就没有办法专心看表演，我就不断的盯着他。你难受吗？要不要我？哎， 女人看见女人这个东西特别雄伟，会怎么感觉是什么样的呢？ 可同情吧， 同情。 他那么大，我是有点同情他， 啊，因为我的同情啊， 同情。 然后我旁边那有一个女孩，那个主持人一直问我："那真的吗？那真的吗？"我说："真的，应该不至于会长成那样子了。" 奢侈品，奢侈品， 奢侈 品， 奢侈 品。文道最近也见着奢侈品了， 对，见到奢侈品了，嗯，因为那是前两天，你刚刚说那个车门是，那么开那个，那个其实法拉利的门也是，会这么开的 嘛？对啊， 就法拉利知道是世界名车，嗯，那么前两天呢，意大利这个法拉利的厂啊，公布了一个消息，说呢，它1976还7年是出过一款经典的跑车，那么当年是一个名震这个车坛的一个车子。但后来现在全世界剩下6部，但是他们最近发现第7部就在上海，而这第7部他们认为是不可能存在的一部车，所以他们后来发现仔细研究过，证明它是假的啊， 是什么 仿造的翻版。现在中国不是，你知道最近胡锦涛，对，在中国，在上海，胡锦涛去美国不是猛烈讨论的一个问题，就是中国这个翻版问题嘛，智慧产权嘛， 对对对。 那么现在大家都说这个中国是翻版王国嘛，那么现在不是还有很多消息你听过吗？就是法国巴黎的机场啊，那么海关如果你一进去， 对，前一阵我们还说呢， 这个你罚款嘛， 假名牌嘛， 对对对， 假名牌。 现在就没人想到中国已经能够到这个地步，我们能够假造一部法拉利出来， 假造 LV 算什么呀？ 那算什么？假造 LV 算什么东西？法拉利我们都能有假的， 谁开的？ 但是不知道谁开的。 但是他们有去找那个车主吗？真的 现在去找啊，去找啊，就是 确实真的是假的。 而且呢，就是说这个车啊，现在结果马上访问郭富城呢，什么？因为郭富城好几部法拉利，他喜欢法拉利嘛，他们就说，这法拉利是不可能假的，因为这个法拉利里面那个机件很复杂，跑车啊，它不是你个皮包一个手袋，对不对？ 它可能里边就是个夏利的机械， 对，他们就说里头可能就是里头就是不晓得什么东西，但是外形是弄的是一模一样。 哎呦天哪，哎呦天哪！ 所以你看中国多牛啊！所以我觉得你刚刚说那个什么那个顶级生活体验会啊，很快我们应该，其实讲好玩一点啊，我们应该弄一个假的顶级生活 顶级赝品， 对， 展览会， 我们弄得出来的。 不会，对，但是我们已经开始交罚款了啊！你北京的秀水街最近嘛，就全球几大名牌，现在中国法院也这么判了，10万，赔的倒也不多。 是， 赔10万，所以而且咱们现在倡导这个荣辱观呢，我觉得这应该加一条，是吧？真为荣，假为辱，对不对？ 对对对对，我们要尊重知识产 权，这个大方向还是把得定， 把得定， 去广告，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哎，王美。 穿那个对，说假法拉利嘛，对吧？ 对 吧？那么，但问题是现在这个假的东西啊，我那天还在想，看到这个消息，连法拉利都能假，说不定有天就会有假豪宅。对不对？这个电梯是假的， 里面是毛坯房， 对，是毛坯房， 只有门面。 对，只有门。这个壁炉也是假的。但中那个活动啊，就是看到什么东西，就你去那个活动啊，我听说有这么一件事，就很多人就问那个主办者，会不会来到中国也找一些中国名牌啊？ 嗯， 他们就说不。那么有人就说中国只有假名牌，那么也有人就说中国啊现在太严重欠缺自己的名牌、自己的品牌，对不对？ 嗯、 你总不能拿这个。啊，王麻子剪刀去这个， 那不能这样讲。我觉得现在很多内地的， 王美去了中国名牌之都嘛， 晋江， 福建的， 对，在福建、晋江，人家就叫号称名牌之都。你知道他们里面有多少多少的品牌，请了代言人，偷偷都是下下轿的。陈道明先生啊，了不起，那天终于见到他了。 哎呦，我跟你讲，是不是名牌之都，是明星之都？你知道那个地方，今年娱乐圈谁最火？你从那儿的高速公路你就看得到 啊， 那儿的、 梁朝伟啊、梁家辉啦、就一字排开。 你知道他们跟我讲啊，我前天去福建、说是反正有人是这样，福建人不好多人都在外国嘛，比如说他可以在法国注册一个牌子啊，好比说这个牌子叫马蒂斯，比如说马蒂斯拿回中国来，这就是国际 法国名牌 啊，法国知名品牌， 其实是中国人在法国， 对对对，他注册，他拿到国内就是法国知名品牌了吗、 啊、 然后呢他比如说集资1000万或者什么的，其实叫前店后厂都算不上，前边的店面就是个铺面，后头啊就是个作坊，但是你知道他这钱用来干什么， 干什么？ 请国际一流巨星是吗？我看迈克尔杰克逊他都敢请，什么这反咱也不好说名字，反正谁最火，1000万，我这钱全用来请你做广告，就赌一剖你的知名度，砰一下子我这个火了。 就他这里的衣服怎么做啊？那什么那是其次， 对，真的根本投入不了多少，主要是靠明星做广告，火了之后这品牌不就他不就赚钱了吗？因为他根本没投入多少在产品上，主要是找明星做广告。 但他卖来卖去还是在内地卖。 卖啊，咱们内地卖，咱们内地打的旗号就叫做国际知名品牌嘛，这对他来讲不费事的。如果这一波没赌赢没赚钱，第二年又换一个马勒斯， 哎呦，看谁拿了 也可以注射一个马勒斯知名品牌，再请一李连杰或者谁周润发，我来做个广告，咣当，是吗？ 但问题是你这么说，这叫国际品牌。